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靠诈骗发财，打错了算盘。日前，四架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柬埔寨金边起飞的中国民航包机分别在北京首都、上海浦东、杭州萧山和广州白云机场降落，254名大陆犯罪嫌疑人被中国警方押解回国。至此，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首战告捷，涉及内地20多个省区市以及香港的4000多起特大跨国跨境电信诈骗案成功告破。今年以来，各地对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重拳出击，并加强了与境外警务的合作，联手开展跨国跨境打击。那么，电信诈骗团伙是如何跑到境外敛财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何铲除电信诈骗土壤？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1，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可能想不到，日常生活当中您所接到的冒充公检法客服人员，或者是恭喜您中奖了这类的诈骗电话，有可能就是从国外打来的。就在前天呢，有几百名跨国跨境电信诈骗嫌疑人被警方押解回北京、上海等地。那么这些电信诈骗分子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是如何跑到境外敛财的？当前各地警方又是如何联手打击电信诈骗的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邀请嘉宾来为您解读。首先为您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安全问题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别助理李伟所长。李老师您好。 传艺好，听众好。 另外一位呢是包华律师，包律师欢迎你。 传艺好，大家好。 那么这次跨境抓捕行动呢，公安部门是组织了全国各地的警力，组成了工作组，从10月中旬开始，分别到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各地与国外的警方合作，成功捣毁了电信诈骗的窝点，收缴了赃物，并且呢，就在前天，254名大陆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那么这次的跨国诈骗案是如何破获的？跟以往的案件相比，这一次的意义有什么不同呢？节目开始之前，我们采访到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杨玉娟教授，我们先来听听她的介绍。 这次案件主要是公安机关接到一些报案，包括一些来自香港警方的一些情况通报，犯罪嫌疑人冒充国家机关，冒充公检法诈骗钱财，接到一些报案，然后主要是通过电信网络的这个信号的来源，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窝点，主要是在柬埔寨和印尼，然后采取通过国际警务合作实施行动，抓获了犯罪嫌疑人。这个案件从破案的难度来说，或者说案件特点来说，和以往的电信诈骗案件倒没有特别明显大的差异。它的意义主要就是我们国家现在就是一直比较重视这类犯罪的打击，在这次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当中，这是第一个破获的重特大案件。它的隐蔽性主要是犯罪嫌疑人很多都是藏身在境外或者是国外，通过网络电话和被害人进行接触，一旦获得钱财之后呢，都是很迅速的，而且是多层次的进行转移赃款赃物，所以无论是追查他的电讯信号的来源，还是通过赃款赃物的流向进行查找，难度都比较大。 那么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这次参与抓捕行动的警务工作者包括有86名浙江的民警，2名广东省公安民警，91名北京市公安民警，73名上海公安民警。那么为了便于押解呢，这次我们也是专门派出了女警来执行任务。首先我们从这次抓捕的规模来看啊，不管是我们的警力投入，还是我们带回国的这些诈骗犯罪的嫌疑人，数量都是很多的。所以首先想请教李老师的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哈，能够在境外，在国外去实施这些电信诈骗，谁是幕后的主使呢？ 好的，首先我们知道呢，这一次抓获的电信诈骗的涉案人的数量呢，可以几乎达到一个空前的这样一个数字。我们看到呢，也是警方呢联手所能够呢，就是说破获的这么样大的电信诈骗案。但是呢，我们从整个的，就是说是从发现到破获这些电信诈骗案，也包括呢对一些涉案人员的一些，就是说初步的审理来看，就是说呢，这些诈骗案虽然涉及的人员非常多，但是呢，这里面的很多的绝大多数的涉案人员呢，实质上呢，只是电信诈骗案幕后的主谋的呢打工者。也就是说呢，很多人可能是被以幕后的主使者呢，以各种的名义，或者说呢，以一些相对高的一些薪酬而骗去呢，来进行这种诈骗案。但是你一旦进入了以后呢，他会有种种手段限制你，或者恐吓你，或者说呢，让你难以退出。所以我们看到呢，虽然抓获的涉案人员很多，但是背后的黑手呢，并不是很多。那么每一起的案件呢，可能幕后的主使只有一个人，也就是说三起呢，可能幕后的真正主使呢只有3个人，然后呢，他再有几个人呢作为他的骨干力量，剩下一大群的人呢，实际上是天天呢就是说接电话打电话，冒充呢不同角色不同身份的。从目前来看呢，幕后的就是说主犯呢有来自于台湾的，但也有些呢属于大陆的，包括在柬埔寨，包括在其他的这些方面都有。所以说我们要看这样一个就是说大规模的就是说网络诈骗，真正的幕后主使上是藏得很深的。而且呢有很多人就是说在这样的诈骗的集团里，虽然干活说干了好几年，连老板是什么样都见不到。所以我们也看到呢，就是说是破获这些电信诈骗案件呢，一定要抓住呢幕后的主谋。 我们看到这次公安部呢是分几次行动，先是在10月19号，公安部呢组织人员是到印度尼西亚，到它的4个城市，包括有雅加达、巴厘岛、巴旦岛、锦里汶这4个城市，开展这个打击的行动。另外呢是10月31号，公安部又到柬埔寨去捣毁当地的这样的一个窝点哈。所以我们也想知道这个诈骗团伙他们是怎么跑到境外去敛财的，而且我们看到是印尼还有柬埔寨，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去设点呢？ 我个人理解，首先是因为它的地缘优势。东南亚地区离中国大陆地区非常的近。而且呢，我们最早开放这个国际旅游的线路的时候，开放的就是东南亚沿线的这样一个，比如说我们说的新马泰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些线路和国家。第二个方面呢，这些国家呢，实际上它整体的运作的成本并不高，不管是房租、人工成本以及其他消费都并不是很高，而且中国人成群的聚集在那里并不是非常显眼，因为游客多嘛。游客多。第三个方面来讲呢，它毕竟是在境外，那么国内只要跨越了边境，在法律上来说就属于两个主权国家，两边的法律规范是不一样的。国家与国家之间，除非有这种彼此之间签署过刑事案件的当事人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引渡的条约以外，有可能这个人在那边就抓不回来别看非常近，跨越一个国境就抓不回来这是三个方面。基于这三个方面，它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包括它的法律环境，可能导致这些犯罪嫌疑人愿意把点设在这儿拿钱比较方便，回国也很容易，去也很容易，而且不容易被抓。所以我觉得东南亚地区出现这样的大范围的这样的一些窝点，我认为有它的必然性。 而且我也在想哈，有这么多人上百号的这些年轻人哈，到这些地方去实施诈骗，他们的这个到这个国家的签证怎么办呀？是不是这些国家其实东南亚也是非常方便的，所以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便利？ 对，因为我们中国大陆地区的公民如果到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像新马泰这样的国家去旅游的话，这个项目已经非常成熟，历史已经非常长了，很多国家给予的签证的时间都非常长。 嗯， 不是说你去一次我给你签一次，有可能一次签几个月甚至几年的签证都是有的，来往非常方便，交通非常便利，交通成本也非常的低。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一些打工者可能去那边，可能去还北上广的比上广打工的距离可能还要近一些， 嗯， 这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些国家跟我们国家之间的经济人员的往来非常的密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事情在他那边发生。 嗯 啊，同时由于之前没有这样的一些跨境追究责任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的出现，那么他们可能认为那边是安全的。但实际上从现在开始他们会知道这些地方也不安全。 嗯，今天我也看到广东省的公安部门呢，他们也是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公布了去境外抓捕的一些图片。他们去巴厘岛抓捕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哈，他们其实是在巴厘岛非常漂亮的外景，非常漂亮的这个别墅里面，在这里实施电信诈骗的。所以接下来想请教李老师哈，到东南亚去这些地方去实施电信诈骗，这是不是近年来的一个新趋势？ 嗯，好的，我们可以说呢，电信诈骗的问题呢是一个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呢越来越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嗯， 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几乎呢普通人每一个人要说他没有接过电信诈骗的电话，几乎是呢绝无仅有的事情。 嗯， 就我自己来说，天天为这些电信诈骗的一些电话烦恼不已。因为呢它现在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呢，那么随意的变更它的电话号码，甚至呢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圈就说呢，你接的电话电信诈骗的电话要给它呢标注，但你标注呢可能它随时呢就随机的呢会换成其他的一些电话号码。 嗯， 所以从这点来说呢，这个电信诈骗的就是说它的隐蔽性呢是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就是说呢，为什么是越来越跑到境外去，那么实际上在境内的电信诈骗的事件呢也时有发生。我们也知道呢，前几年包括在武汉在北京呢也曾经呢破获过有一定规模的电信诈骗案件。 嗯， 那异地作案呢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说使他们呢就是说愿意到一些东南亚国家去。那么我们知道呢由于在语言上的一些就是说是特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异地作案呢不针对呢就是说他所在地的国家呢进行这种电信诈骗，所以说呢就一般来说他的所作所为呢很难引起呢住在国的这种对他的一个警惕性，或者说呢发现他从事呢这种违法犯罪活动。因为电信诈骗呢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呢它都属于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呢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包括在印尼、柬埔寨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那么在这些国家呢它可能呢就增设一些呢电脑网络终端，然后再用一些电话，这些呢在任何一个国家在目前的网络发展来说呢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呢它所针对的主要目标那么实际上是呢两岸三地。这一个呢我们从就是说电信诈骗最终呢破获的一些受骗的一些金额来说，我们知道呢有香港的，也有台湾的，当然也有大陆的。所以从这几点来说呢，他们如果在这些地方作案，那么由于呢受害者就是这些地方的人，所以报案以后呢，那么根据用一些技术手段就可以发现呢他的所在地。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说由于他是呢选择在东南亚国家，目前呢我们看到呢在其他的一些欧美国家呢，或者说这种跨境的电信诈骗呢发现呢还是比较少。所以大多数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为什么在东南亚国家他们扎根呢，实质上与各种条件能够为他们进行这种电信诈骗呢提供便利，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嗯，那么参与这次抓捕行动的广东省公安厅呢，他们也通过官方微博“平安南粤”发布了一条置顶的消息哈，说呢这是一次跨越国境的行动，中国、印尼、柬埔寨三国的警方联舰出击打击电信诈骗。那么他们还通过这个官方微博呢，发布了捣毁巴厘岛窝点的一段视频。那么我也节选了其中的录音，我们来一起听一下现场的情况。 怎么上的？怎么弄的？就按照这个给我搬出来。 这是通过非法渠道买回来的，这个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民众的信息、个人信息，然后他们就到这个信息来打电话，那么这里面就有可能是被骗的失主。如果他这样打上去呢，比如说他有打叉的、有打勾的，那么打勾的，那么我们就认为有可能是被骗成功的，打叉的就有可能是电话没打通啊，或者是没有成功的。 好，谢谢， 谢谢。 这个是广东的警方在印尼执行任务的时候的一段录音的节选。那么我们看到警方呢，同时也公布了这些诈骗人员平时打电话，他们其实是有剧本的哈，是有手稿的。他们是冒充的网络平台的一些客服人员，一步一步的把对方带入陷阱。而且呢，刚才这个录音当中，警方也说到，说这个诈骗团伙哈，他会把这个用户信息的名单列出来啊，如果这个人可能受骗就打勾。如果没可能受骗啊，就打叉。所以接下来想请教包律师的是，非法出卖公民的个人信息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同样的去追责，也要惩罚？ 我们在国家在法律规定中，对于非法的收集、非法的买卖、非法的使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这样的行为是有相应的规范的。 嗯， 严重的是构成刑法的处罚对象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就这次的案件中能够查到这些名单，公众的名单是从哪里获得的，那么提供方将会承担一个刑事责任啊，这是肯定的。其实这些名单最大的价值在于，我们的犯罪行为人在跟我们的事主沟通过程之中，在初期就可以很准确地获得事主的信任， 嗯， 非常准确，也就是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做过什么， 嗯， 这些事情一般情况下只有我们的事主和我们他的交易对方才会知道，所以俨然我们的犯罪嫌疑人就变成了他交易对方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某商城的客服人员。它是获得客户信任的、事主信任的最有力的渠道和方法。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渠道和方法的话，我相信电信诈骗案根本无法开展。获得信任实际上是他诈骗的第一步。 嗯，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现在严格的去审查这样一些案件，能够查明他的信息来源的话，我认为对于国内相应的组织机构，涉及到提供名单的这样的一些机构或者个人的话，我认为追究责任是必然的。 嗯，我们觉得这种个人信息的保护哈特别重要啊，因为现在是网络时代嘛，比如说我们去购物哈，都会留下自己具体详细的信息哈，有的甚至连身份证号码都会留下。那么一旦这些信息被不法分子所获取的话，那么后果可能就是会相当严重的哈。李老师哈，您怎么看这种现象现在是不是非常的严重哈？有没有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能够让这种现象能够得到收敛？ 嗯，好的，我们知道呢，个人隐私其中呢很重要的一项呢，就是包括呢个人的一些详细的信息。 嗯， 正如传一刚也提到的，当前呢是在网络化的时代，让我们所有呢就说也要进入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无论呢你的行为，只要你呢与公众的就是说发生了一些联系的话，那么所有你的信息呢可能都会呢成为呢就是说是网上的可以获知的。因为我们看到呢，就是说个人隐私、个人信息的泄露呢，实际上是最大的一块呢是通过网络。因为现在包括我们知道呢，现在双十一这个网络购物，像网络购物呢，它里面有很多的信息都包含在里面。那么它的信息呢，我们知道商家呢为了自己的就说是商业利益或者说经济利益的发展，那么会保留呢很多的就说你的一些习惯，包括你的电话号码，有些呢还有身份证号码，这些呢都会保留在它的一个数据库里。所以我们看到原来说你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数据库被黑客呢攻击以后，那么有可能呢造成大量的个人的信息的泄露。所以这个呢是网络上， 要保护呢，就是说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呢，就是说网络安全的很重要的一块。那么这一块呢，迄今为止我们看到呢，并没有一个呢整个完善的。还有呢，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因为现实生活中呢，正如刚才包律师说，我们到商场购物也好，我们到银行存款也好，或者说呢，我们购买车辆等一些物品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留下呢个人的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呢都会呢汇集到这一个商家，或者说呢4S 店，或者说银行，或者说呢一些饭店，你住宿，这些信息都会留下来。但是这一块的信息如何保护呢？这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依然没有一个很好解决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过去呢也抓获了一些呢通过呢倒卖个人信息而获取呢经济利益的这样的案件。但是这样一个行为呢，它也存在着呢一个取证难的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你这样一个商家，或者说呢对于你的客户的个人隐私的保护的程度的问题。因为呢有时候他不一定只有一个人经手，可能有很多人的经手，所以这样一来呢，使得个人的隐私信息呢也很容易被泄露。所以我们总结而言呢，个人的信息的被泄露呢，一般出于两个应该是两个方面造成的。第一个是有人呢以个人的信息获取了经济利益，有意而为之，这个跟包律师刚才提到，这实际上已经触犯了刑法。第二个呢是一个呢，就是说被动的被获取的，也就是说呢没有人想出卖这些信息或者泄露这些信息，但是呢有人呢在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或者其他手段获取了，但这样一种呢获取的个人隐私信息呢，它也是触犯了一些就是说不同国家呢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保护个人的隐私信息上的法律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法律来说呢，这样的行为也是触犯法律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个人信息、个人隐私的保护呢，我们呢还应该更加加大力度，从方方面面堵塞一些漏洞。 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一些现实的困难哈，比如说取证难。确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哈，知道我们的非常详细的这些内容，所以我们也特别苦恼的哈，就想问，就是说未来谁来保护我们的这些个人信息，究竟是能落到哪个部门哈去监管？所以在这方面哈，我不知道包律师哈，您有什么样的观点？ 首先我想说一个基础，就是个人信息首先是一定会在一定程度内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的或者使用的，否则的话这个信息时代就无法到来。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个人信息包括我们的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等一系列的内容，如果没有这些内容的提供的话，我们在网络上几乎是寸步难行的。我们没有办法买东西，没有办法使用网络支付，没有办法收取相应的货物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是在一定要使用的，但是在这个使用的背景之下，一定要有限度的去使用。所以从我们的公众来说，在使用个人信息的时候，自己在使用个人信息的时候，一定是要有所限度的，能够不提供的尽量不提供。同时如果说一定要提供的话，建议大家把自己的联系方式进行特别化的一些处理啊，比如说如果你把他的这个送货的地点放到你的公司啊，一般情况下公司也允许你在工作时间去收一些会计的话，那么这些跟你个人其实是可以区分开的啊，是可以区分开，包括电话号码都是可以的。那么目前来讲，在于互联网信息泄露以及诈骗的这个案件来说，一旦出现问题，主要是我们的公安部门在处理。当然从我们的日常的监管角度上说，光靠公安部门的网监恐怕很难做到。对于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我们的工信部门应该就互联网信息安全方面提出更多的要求或者标准。对于我们的互联网上的进行经营的电商平台，进行经营的这样的一些快递公司的运营平台来说，我们的工信部门应该给予一些要求，也就是说你的数据库在收集数据的时候，哪些数据是没有必要收集的，建议不收集，哪些信息必须收集的话，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安全措施，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进行相应的查询。也就从行业指导角度上讲，给大家一个跟刑事案件没有关系的情况之下，给大家一些指导或者要求，来避免这样的一个案件发生的一种概率。如果真的再出现问题的话，才能归公安部门的网监。所以我认为行业主管跟刑事上的处理两者应该双管齐下， 否则我们的广大的公众如果只能依靠刑事处分的话，恐怕保护力度还是远远不够。 那么针对新型的电信和网络的诈骗呢，现在公安部门也是高度重视哈，各地也是重拳出击。更多呢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会邀请嘉宾继续为您解读。靠诈骗发财，打错了算盘，我们稍后见。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谈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靠诈骗发财，打错了算盘。日前，四架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柬埔寨金边起飞的中国民航包机，分别在北京首都、上海浦东、杭州萧山和广州白云机场降落。254名大陆犯罪嫌疑人被中国警方押解回国。至此，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首战告捷，涉及内地20多个省区市以及香港的4000多起特大跨国跨境电信诈骗案成功告破。今年以来，各地对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重拳出击，并加强了与境外警务的合作，联手开展跨国跨境打击。那么，电信诈骗团伙是如何跑到境外敛财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何铲除电信诈骗土壤？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安全问题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别助理李伟所长，另外一位呢是包华律师。那么根据一位这一次被抓捕回国的诈骗嫌疑人交代呢，说起初呢他因为有明显的口音，经常呢让对方听不懂而挂断，不但一无所获，还被他的上级威胁要求送回原籍。那么这个诈骗的主管呢，更是要求每个人每月要交出150个可能成功的诈骗对象，如果没有办法达成这个任务呢，就可能被开除。不仅如此，播出的诈骗电话都会有录音，每天晚上还要开检讨会议，针对当天的录音进行讲评和指导。那么，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也说呢，哈，他说自己每天也都有着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通过他的这样一个表述哈，我们看这样的一个诈骗犯罪组织是有着非常严密的这个计划的。所以接下来哈，想请教李老师，就是类似这种电信诈骗团伙哈，他们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啊去作案？最后他们的这个资金哈又是怎么转移的呢？ 好的，首先我们必须要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诈骗集团呢，在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呢是非常的深的，而且呢就说是这些进行电信诈骗的这些人呢，他的耐心呢也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知道呢，电信诈骗成功率呢，你要说千分之一、万分之一，那就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了。所以说呢，这一个诈骗的集团或者诈骗的团伙，那么针对不同的目标，也就潜在的目标，无论你是男女还是呢老幼，还是呢就是说你是公务员或者说呢是家庭妇女，这些呢它有一整套的应对的一些方式方法，并且呢这只是心理层面的一个问题。另外呢它还对当前的一些社会的包括消费啊，包括就是说是洗钱问题啊，包括犯罪问题啊，对呢这个呢也和人们他对人们的心理的了解呢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刚才所强调的众多的这些进行打电话进行诈骗的，他们只是呢第一道关。那么这一道关呢，就如传艺刚才提到的，他提到一些呢可能就说是会上当受骗的这些人。所以说呢他一般呢有3个层面。那么第一个层面呢，先有普通人就说无数次的根据呢他的一些目标来打电话，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绝大多数呢会识破这种诈骗的伎俩，但是呢也不乏其中一些人呢可能会呢就是说被诈骗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只要你有这种可能，他就呢通过程序转到第二个第三层。第二层呢它主要是冒充了一些就是说是警察呀也好或者检察官也好，那么进入 第二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如果是你确信无疑以后，它就会转入最后一个层面，也就是说呢，要从你的账户里，或者说它因为呢这个诈骗，电信诈骗呢，它涉及的领域是方方面面的，我们很难说呢它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和规律，但是呢这三个层面呢应该是存在。最后的老板呢，就是说幕后的黑手，那么通过他的一系列的，就是说跟你的一些电信的诈骗的所要求的，就是说你按他指令行事，然后钱呢就能够迅速的汇到了他的一个他自己的就是说有呢他的账户。那么现在发现最大一种诈骗案呢，诈骗的1700多万， 嗯， 他是呢每次按照100万的这样一个数额呢，就是说转账，然后呢迅速的转到哪儿去呢？转到我们国家就是说台湾地区，在台湾地区分一级账户、二级账户呢，就很快的把这个钱就转走了。因为我们知道呢，现在电信金融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当你发现的时候呢，这个钱呢早已经全部被在第三地，也就是说呢，它甚至不在我们说它主要的诈骗的基地，你要设在印尼雅加达，或者说呢设在柬埔寨的金边，那么实际上这个钱呢，它经过的好几个户头，我们说洗钱实际上也有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转来转去呢，转到了第三地的我们说呢现在发现呢在台湾，那么提前的这个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这样一个很复杂的这样一个流程呢，为什么说呢？他们的成本很低，就靠电话、电信的支付。但是呢，你要取得这一整套的证据呢，确实是很难的。所以能够破获这么大规模的电信诈骗案呢，确实来说呢，这是多方的努力，也就是两岸三地，也包括呢印尼，也包括金边这些国家的呢警方呢，都能够通力的合作，才能够呢破获这样大规模的诈骗。 嗯，我们看电信诈骗已经是当前一个非常突出的犯罪问题了哈。我手里也拿到了一组数据，2013年至今呢，全国总共发生被骗1000万元以上的电信诈骗案有80多起，被骗100万元以上的案件有1700多起。当我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哈，怎么就能通过一个电话被骗100万甚至上千万？这个里面有没有银行的一些漏洞啊？虽然说现在我们到银行，在汇款转账的时候他都会提醒哈，你认不认识对方或者怎样，但是如果在转账的时候哈，银行是不是也存在一些漏洞？比如说事主报案之后，银行能不能马上冻结账户啊等等哈，是不是有待更加完善的地方？我不知道包律师您怎么看。 因为我们现在的金融服务的效率和素质越来越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来我们说汇一个款必须本人到柜台，现在只需要通过密钥几秒钟就可以汇出，而且银行跟银行之间的结算也都是实时的，即使是大额款项也都能实时到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享受着金融服务提高所给大家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另外一方面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当我被人骗的时候，被骗的也会很便利，也会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更多的不能去强调说银行业它的在服务过程之中它的提示如何，不能依靠这个，更多的还是要靠我们广大公众对于自己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和认识。那么银行业可以给一些警示或者建议，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父亲希望从卡上转出一笔钱，70多岁的人了，银行业的从业人员就会反复提醒，老爷子这人您认识吗等等，确实在做这些工作，但是他也只能是提醒，他不能够阻止啊，因为对于储户的权利来说，银行是没有权利进行限制的，这在法律上来说也是我们储户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不能说因为有金融诈骗或者电信诈骗就使我们广大的储户的权益整体受损，这在制度设计中还是不可以的。但是银行既然做到了这么多这样的一些制度上的一些建议或者设计，那么对于广大储户来说，您是不是对于自己的财产也会有多一分警醒？如果我们所有的权利都依靠别人来维护的话，那我们自己的权利恐怕也维护不住。 还有一种观点哈，说我们的这个电信业务是不是可以有提升的地方，是不是存在漏洞？因为现在很多人诈骗哈，他是通过一个虚拟改号的软件，我们接到这个电话感觉是这个 好像是一些权威机关的电话，或者是你接到电话是无主叫号码，你根本显示不了对方的这个电话号码哈。所以关于这方面哈，这电信方面和改号这方面，是不是也需要加强一些改进？李老师。 这个方面呢，正如刚才传译所提到的，像我们对一些陌生的号码呢，就是说警惕性是非常高的。一般特别是国外的一些电话，因为它的诈骗电信诈骗的电话呢，它是随机的。有时候你可能呢，接到会来自于太平洋岛国的一个电话，包括呢不显示。来电号码的这样的电话，包括一个很陌生的电话，或者说呢，在其他的一些省市自治区的电话，这些呢本身给你的警惕性呢就很高。当然这些电话呢诈骗成功的也有，那么我们还是说呢，不同的公众民众在这一个呢警惕电信诈骗。